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 音乐更动心。 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今天是2021年倒数第三个星期五，我们还是好歌为伴，畅所欲言。欢迎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与我联络，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。未来会很明朗，好运正在路上。 诗人提笔，老乡和风朦胧细雨，滴滴滴，酒席台对红旗，传来菊花梅戏，听起竹马的小淘气，雨雨雨， 犹如怦然心动相聚，无法平淡的舍弃， 那是好的坏的真的假的都被我牢记， 一曲梨花下盛开，春风忽然走进的你，带着柔的暖的温的倦的掏心底， 春草明年绿，喝酒别重逢的相聚，等着你， 掌中飞起柳絮，我还唱那几句，每个生欢喜的回忆都是你， 犹如怦然心动相遇，无法平淡的时期， 那时好的坏的真的假的都被我牢记， 一枝梨花下盛开，春风忽然走进倦得到心底，遇见你的美，为我点点点撕碎，为语言双飞，同心向上向南北， 而见你的美，人间多多多明媚，如明月相辉，星光落落落手背。 再见两人是你陡然又错吹意， 惊喜欢喜， 人生的相聚拥抱你， 谢雨谢你， 敢为相思提笔如繁华的四季， 惊喜欢喜，我与真相比， 遇见你的美，为我点点点撕碎，为语言双飞， 开场曲是时代少年团的《醉》，这是他们新专辑《乌托邦》当中的第三首歌。最近我比较能够 get 到这个团，七位少年意气风发，非常清新不油腻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首《醉》也是新国风，节奏明快，比较容易上口，我认为是他们新专辑当中相对好听的一首歌。第二首我们来听张碧晨翻唱的《红玫瑰》。 梦里梦见醒不来的梦，红线里被染尽的红，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，在无动于衷，从背后抱你的时候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，说来实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渴望你懂，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过度使用不痒不痛，烂熟透红，空洞了的瞳孔，终于掏空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又是雨之风，红是朱砂痣撩人心口，红是文字雪般平庸，世界美化那仅有的悸动，淹没并激动，从背后抱你的身后，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，说来实在嘲讽，我不太懂，偏渴望你懂，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，过度使用不不痛，烂熟透红，红灯了的瞳孔，终于逃避，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美丽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又是与世风又终于有始无终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 一首《红玫瑰》来自张碧晨。其实要论经典，那肯定是原唱陈奕迅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他的版本唱出了女生特有的那种情感纠结。同样一首歌，男人唱和女人唱感觉不同，可能是因为感情中男女本就角色不同，立场不同吧。接下来让我们脑洞大开，在银河里飙车，来听张叶磊的《银河飞车》。马上经典歌曲一键三连的小环节就要来了，今天出场的是孙燕姿《坏天气》，庾澄庆《热情的沙漠》，还有张宇的《一言难尽》。

写下带不走的承诺，放下所有痛，就让它被褪去的海水冲走。也许在天的另一头，能留一条彩虹，把所有记忆全部带走。 今晚的盲盒就是莫艳琳的《带走》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当然，也有很多人都猜对了，也算是回忆杀的一首吧。一位叫遇见的朋友说：“我一直觉得，愿意跟另一个人分享自己播放列表收藏的歌，是一种很深的隐秘情谊。常用播放列表的音乐口味，实在是能披露太多的东西了。你的性格，你的过往，你的暗处。”你无法直视的那些话，全都写在播放列表里，具有相似的音乐口味和具有相似的饮食口味，绝对可以成为衡量两个人是否可以久处不厌的重要标准。相似的音乐口味是不是能够检验两个人长久的相处，我不清楚，但是两个有着相同音乐品味的人总是能够碰撞出一些火花，倒是真的。比如说下面这首歌 Whiskey and Morphine，演唱者就是一对情侣。 ocean. She's feigning for a thrill. I've got whiskey. Banana. 燕子帮你的一首耳语进入今晚的树洞信箱。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这一年，谢谢自己，一直默默在烟火里谋生，诗意中寻梦，流年似水，年华清欢，不曾虚度。这一年，谢谢自己，不论顺流还是逆风，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奏，随着自己的心意，用心生活，不曾放弃。这一年，谢谢自己，虽然不完美，但是仍然去努力，去追求，去变成更好的自己。这一年，谢谢自己，无论世事变迁，内心依旧保有着最朴素、最真挚的感恩之心。这一年，谢谢自己，选择过不凑合的人生，愿意做内在充实、外在简约的人。这一年，谢谢自己，历经风雨，懂得了珍惜。希望这一年，所有的奔赴都有意义。 钟声中响起满山的布雷，惦记谁的出现， 来不及交出的憧憬，浓烟和酒也无法安定好的思绪，狭小分组套房里那人的事情，理想如挣扎进不大变的夜里，年纪温柔过度迷失，低吸所谓现实，心不大约真实，回首过往如是，篇幅小却真挚，于是美好青春不是